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 两首相差15年的 OST， 遗失的美好是2003年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之前听到的是2018年电视剧《恋爱先生》的主题曲，张韶涵所演唱的《剩下了自己》。虽然早期张韶涵怀揣音乐梦想，但是因为音色太亮，被归为不好做好的那一类，她选择跨界当演员。有流量之后呢，再度进入歌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她2004年首专《Over the Rainbow》当中这首《预言》。

界缤纷闪耀。 这是让张韶涵音乐再上一层楼的欧若拉，也是她2004年专辑的标题。外形娇小瘦弱的张韶涵内心非常强大，从她唱的情歌就可以看出到她的这种个性。像欧若拉也好，预言都带着她鲜明的个性，也突出了张韶涵嘹亮清脆的声线。2006年张韶涵推出了专辑潘朵拉，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首隐形的翅膀，但是下面这首情歌也常常被歌迷拿来单曲循环。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口袋的天空，稍后还将听到专辑当中爱情旅程。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远的上午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绑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什么人放在口袋？被天空，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美丽的春夏秋冬，我也是我的体验过才懂是什么。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不止一种。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策划发起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登陆保利剧院，以诗意之美点亮璀璨夜空。这场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独家广播媒体联合北京乐宁文化传播公司携手合作的朗诵会，既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型朗诵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也是公益朗诵平台濮歌读美文的全国首场线下演出。演出以回归语言真实、全民参与朗诵为特色，邀请到了众多艺术家与北京电台北京好声音主持人、普通朗诵爱好者共同登台，在经典文学的浸润当中，为现场1400名观众奉献了一场真挚美好的朗诵盛宴。本周湖南卫视歌手将开启新一轮竞演，华晨宇以补位歌手身份新鲜到阵，凭借一首燃炸全场的原创曲《齐天》完成了首秀。在节目当中，他透露该曲的创作心路，并且自曝悟空情节，而此次参赛也被他称作是人生当中的第二次竞技，直言自己现在的音乐较出道的时候更加成熟。2018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即将上演，罗中旭携蔡国庆、林依轮、孙浩、火风、陈红等参加过20年前98春晚的知名歌手齐聚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共同畅聊春晚，再现星光灿烂、中华民谣等经典名作。本期节目将在春节期间播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榜上歌手张韶涵。他的情歌当中没有太多苦情元素，早期呢是个性鲜明、干脆清亮的情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2007年专辑《梦里花》当中这首抒情歌《其实很爱你》。 会太悲伤，有些心情该释放，直到眼泪它自己落下，才发现骗不了自己，其实很爱你。现在学着去心里都

像从来没转过的气象，雨越下越感伤，话越说越勉强，你说你不够坚强，把寂寞打翻，该怎么样离开你给的一片海洋，记你当初说的话，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留一点泪光，还笑着对你说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这是张韶涵2012年专辑《有形的翅膀》，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情歌特辑。2014年推出了第八张专辑《张韶涵 Angela 张》，2016年她推出第九张个人音乐专辑《全面沦陷》。那这几年又活跃在像《全能星战》《蒙面唱将》，包括现在《歌手》这样的歌唱比赛舞台上，展示她个人的魅力。她永远是那个内心强大的倔强女生。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不后悔》。在下个小时，歌手王诗安将会做客节目，我们稍后见。 闭上眼，往下坠，坠入深不见底的爱恋，接住我，别后退，拥抱要很坚决。当爱出现，何必防备？想要就别怕伤痕累累，没有痛过，那就不配成为一份经典。哦、oh, ，我们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哦、oh, ，为了笑着一起看一场雪，不在乎多冒险，不在乎受了罪。我想大声说，我不后悔，不问对不对，不管你属于谁，我没有错过爱的机会。爱是紧紧相对，看不见听不见其他画面，爱是为了我、哦哦哦、手牵着手一起勇往直前。当爱出现，何必防备？想要就别怕伤痕累累， 没有痛过，那就不配成为一份经典。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第九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灯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八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七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第六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第五位，张靓颖，红蔷薇。 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 第四位，张信哲，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 第三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二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本周冠军曲目，李宇春，一趟。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开始后，归途中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诗词歌赋，以诗入词，以歌赋意，倾听连接中西的诗篇浪漫。王诗安用4年完成一次音乐蜕变，此刻写个人全新专辑《诗》，做客中歌榜，融会贯通，诗赋同盟。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直播间欢迎到的是人美歌亮，而且通过这张专辑让大家见识到这样一位才女，她就是王诗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安娜王诗安。 这一次带来的是去年年底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诗》，专辑的主打歌叫做《一步成诗》啊。我们先来说说这首歌。 好， 这首歌你的一个对它的理解，包括它的一个诞生的故事。 一开始听到小样，就是钢琴还有它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让我想起一些欧美以前经典歌曲的那种走向，我反而没有联想到一些可能就东方的旋律什么的，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后来这首歌曲是找了周耀辉来填词。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歌词是有融入了真的古诗七步成诗，有融入在歌词里面。然后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在写给自己的一封信，我未来的我如何跟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做连接。对，是有点是在寻找自己的未来，是最想要做的，或者觉得最珍贵的，或者是你的目的或者目标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一步成诗》。 东风夜风花千树，树下总有地，纵然宝马雕车飘香满路，路上可有你。走在大城市过着小日子，只怕越来越近，有时没有情，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你却在何地。算是不知你，可是可以记不过你之前差了一步还是坚定，可是不可是为什么跟你有没有之前不要忘记，要让他忘记过着他的事，愿我一步要我的你，就荒废我在这里一个人等着更美丽。 去再多走一步，像是在游戏，再多走一步，天地做传奇，再多走一步，看我变成诗，就为了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步成诗》来自于今天做客中歌榜的王诗安。 对， 其实比起上一张专辑《你好吗 Love Lesson》，就是当时对整张专辑的筹划和企划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想法在里面？ 这一张比起我第一张专辑，其实这张更多的创作在里面。比起第一张，我比较是在熟悉华语市场，华语歌曲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喜欢听什么这样。那反而第二章是多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又有一点是大家都说，哎 ，R&B 那这是不是新的你？是不是新的一个跟第一章很不一样？反而我觉得是回到最原始的我喜欢的 R&B， 加上家里的这个戏曲，反而是比较最真实，回到以前，加上我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一些新的东西加在一起。 嗯。其实在我们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一步成诗》当中就融入到了著名的诗句，来自于辛弃疾，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陌生的，还是说是在家里小的时候父母也会给你这些东西呢？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荷兰其实很少接触到中文，因为都是荷兰文，但是以前我妈会买很多那种课本，然后就有故事啊。那我后来我有发现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然后呢每一段都好短，比课文短很多，背起来更好背，然后我就说我来学诗吧，我说我来背诗。所以小时候后来是背诗比看课文多，所以对诗也不算陌生，但是也不代表我什么诗都知道，但是算是有那个概念吧。 想跟你去时空旅行，回到那深刻的剧情，初吻时的小旅行，我们在等着雨停，穿越到未来陪着你，熟悉的白了发的你，同样温柔把眼捧在手心，我仍可以牵着你漫步花园里，每个回忆在爱里堆积，因为有你，走过每个世界，靠着你的肩，重温你说过的誓言，又一次实现。走过每个世界，你和我之间，从昨天，几十年。天照片般清晰，爱多久由我们定义，不管重复千百遍，你总是那个唯一，穿越到未来陪着你，熟悉的白了发的你，同样温柔把眼捧在手心，牵着你漫步花园里，每个回忆在爱里堆积，因为有你，走过每个世界，靠着你的肩，重温你说过的誓言，又一次实现。走过每个世界，你和我之间，幸福的我们永不会变。走过每个世界，靠着你的肩，重温你说过的誓言，又一次实现。走过每个世界，你和我之间，从昨天，几十年。 喜欢摄影的朋友都知道有个词叫做莱卡位，这张专辑当中有首歌就叫做莱卡位，这首歌它是怎样一个就是故事？ 这首歌一开始是我跟 JTW 一起写的啊。那我们一开始写就觉得这个曲风是比较轻快，一开始是木吉他，好像是有阳光照进来很轻松的那种感觉，早上起床的那个。那后来C 君他听到了这个歌，他也是觉得诶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方式，所以他透过一个比较抽象的方式，就是透过滤镜去看世界，透过镜头去看世界，用你自己的方式去面对人生，就是乐观的方式这样。所以他就用了莱卡位，莱卡位常常会形容诶这张照片拍得很有感觉，很有 feel， 就是诶拍得很有莱卡位。所以对，所以我们这次MV 也是跑去了云南大理去拍摄。 这首莱卡位看到在作曲人你是排第一位的，所以这首歌的旋律走向还有这些都是也是以你为主导，是这样吗？ 应该说整张专辑诗是由四个人一起写出来，所以其实每一首歌可能我们搭配的人可能有两个人四个人，就我们四个就是看怎么配。那我们主导权最终当然还是老板会觉得说诶这个有一个地方我想要修改，可能他会这样，但是主导权应该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因为有时候是我跟Fergus 或我跟 Derek 或者是谁，那我们是当下我们彼此会决定好与不好这样子。所以有一点是大家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想法出来，那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衡量，而且好处是我们四个人喜欢的东西很类似。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莱卡位。 短短的郊区看眼前人，浅浅精神情一吻，慢慢的快奔流出时间，一秒一 这首莱卡位来自于王诗安的第二张专辑《诗》专辑当中还有首歌叫做《主角》，作词人是崔维凯还有王诗安， 是， 所以歌词当中你创作的部分大概是哪几句呢？ 其实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小样里就有填一些就是暂时用的一些歌词，然后后来其实老板是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反而没有多大的就是背后的故事，但是他副歌就是说 副歌主要是有保留我想要你的歌词嘛，对，那他这首歌其实在从编曲到旋律是一个比较有态度的女生，她很自信，她喜欢一个人，不管你是做什么，你是谁，我今天就说你是我的世界，我为了你可以做所有的一切，无所谓。那她就是很勇敢，然后很帅气，她有一个态度在那边，所以透过这个旋律唱法还有编曲可以听得出来那个态度，就是听完这首歌会有一种力量的感觉。 这张专辑从主打歌《一步成诗》开始就定下基调，我们就是整张专辑一以贯之的就是中西融合， 是是是 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望江亭》这首歌曲才自京剧名家张君秋先生的代表作， 是 作为出生于戏曲世家的你来说啊，在唱这首歌之前有没有去跟家里人去请教相关的？ 其实这个主意是来自我妈妈，因为常常提供一些就是素材啊，一些故事啊，一些灵感，其实是我跟大同很喜欢问我妈很多问题，哎，有没有什么故事是这样这样那样的，然后我妈就会提供一大堆故事，一个一个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挑，哎，这个有趣，这个很适合我们哪一首歌这样子。那望江亭那时候我们就是选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是把词，就是把这个故事丢给了小韩，那就是作词人、那他后来选了一段故事啊，是刚好就是女主角去做一件非常大胆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生命危险，但是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她的爱情，所以这首歌也是整个专辑其实也是女生比较有帅气、肯定、自信、勇敢的一面，所以这首歌也是这个女生非常的勇敢，然后主要是这个感觉。对， 黄昏天覆盖月的阴白，和男孩剩一丝墨彩，我假装只一猜，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倔娘只换皮皮的在停地隐晦，迎接你轮阳光沾着水在低垂，只怕会趁着为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望江亭那是我选择，此生的宁静我不着，你身旁厮守着，一江秋水如明镜般清澈，已代表我心你可晓得，记着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又何美和你一起飞，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除此之外，张明敏、蔡国庆、陈明也将为观众带来充满回忆的春晚金曲。晚会将在2月16号大年初一晚上7:30播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无条件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诗词歌赋，以诗入词，以歌赋意，倾听连接中西的诗篇浪漫。王诗安用四年完成一次音乐蜕变，此刻写个人全新专辑《诗》，做客中歌榜，融会贯通，诗赋同盟。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依然是歌手王诗安，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娜王诗安。 这一次呢，在专辑《诗》这首歌呢，叫做《明天》，是王诗安和妈妈，也是京剧演员王磊共同来合作的。当中，妈妈是献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京剧唱段。我听了真的非常美， 谢谢， 太美了。就是这样一次合作是最终是怎么样促成的？ 我本来这首歌是一个人在家写一首情歌 R&B 情歌，那其中有一段就是那一段，我在录完的时候唱完，我就觉得哎，让我想起那种中国古代很大壮观的那种场景的那种画面，然后我就寄给方大同，然后他听了之后他也有那个感觉，他说那既然我外婆或者妈妈是京剧戏曲演员，那还不如就是看谁有空，就是要不要一起来合作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妈就是那时候想的也是一大堆的故事，然后其中我们也是挑了穆桂英，但是她也是等于是古代就是女性上战场打仗这件事也是非常的女性的一种可能是勇敢啊，就是一个很帅气的一件事。那那时候就是录音的时候，我记得我是用我的方式也唱了妈妈的京剧词，让我的声音跟妈妈的声音融合在一起。那我是听着她的声音在录，所以我每唱一遍都感动一遍我自己，因为她的假音很高，我是用实音去够它，然后那个瞬间是歌曲的最后一段，我每唱一遍，然后同时也是大同的吉他 solo 到了最高点，所以我形容它最后面很像一个大爆炸。对，然后看了 MV 之后也是，其实会觉得我们这首歌是用一个蛮简单大气的方式去呈现两种艺术的碰撞。 对， 所以也觉得非常有意义，能够让 R&B 里面有带就是戏曲的参与一起这样子。对， 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明天》。 熟悉笑颜，未来即是在我的爱，别伤怀，唱着这曲调，心中有句，明天开始再也无法牵你的手，明天就要看着被夜淹没，明天你我有几步步在思念上锁，独自要铭心刻骨，发追随，却不容许眉眼看明天，要从回换回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诗安和妈妈的一次合作，当然了，方大同在当中也是献上了自己的吉他演奏了，所以是三个人的共同合作了。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是你和王若琳合作的歌曲，叫做 Random Day。 对，那 Random Day 其实 Random 的意思就是随性，或者有时候可以说是比较跳痛啊，无厘头这样子，就是没关系，开心就好。然后我们从写歌的时候，那个编曲就觉得哎，他就有一点主歌突然跳到副歌，每个人听都是哎，怎么会长这样，就是好像有点跳痛， 跳太快哈， 但是又好有趣，就是好玩的感觉，因为它是一个蛮轻松轻快，然后就是在说今天我丢掉了行事历，我手机我也不看，反正今天就是我很自由，我就是放假，我坐公车随便下一个站就是走到哪是哪，就是很自由。那后面我们就在想，如果这首歌有王若琳的参与，因为觉得有点适合她，就是到了主歌还有副歌那边，但是呢我们却在歌曲最后尾端找来了王若琳，然后她上来是一对和声，然后用她自己很独特的方式，因为她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很自由的，想象力丰富的一位艺术家吧，所以她有为这首歌曲添加了很多色彩，所以她寄过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制作人 Derek 就是也是 JTW 这个团队里面的，他就给我听和声 一条一条单独分开给我听，然后我就想说这都是什么，而且它和声是啊哎一，就是一条一条，然后我跟大同就在那边听，然后他说你等着，其实超酷的，然后他就把所有的叠在一起，他的那个歌声跟我们编曲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哇原来这么特别，就是放在一起的效果其实很酷，就是很好玩。所以然后歌曲的尾声还有个鼓掌，是因为我们也是突然宛若琳的那一段有一个全公司员工大家到了录音室里面一起大合唱，跟着王若琳的那一段，然后老老少少的人全部在那边唱唱唱，唱到最后我们录音室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拍起手， 所谓的你们知道的那种 传统式的， 对对对， 走 就是没有套路， 没有，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搭上陌生的公车，把心放得空空的，所有喜怒哀乐都关掉出舍，享受沿途的绿色，目的地不用预设，今天就活在即刻，烦恼都不需要记得，跨出安全地带离开，在那故事后面没人受意外，换上冒险的心态，很轻快，未来无限精彩，把全场的路也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和一位来自新加坡一位姓林的创作男歌手来合作，不过呢他不是 JJ 而是 Charlie Lim， 他的声音也是非常有质感的哈。那他的歌大多都是英文的，那这次是怎么样和他会有这样的合作机会呢？ 其实大同写了一个编曲，然后让我觉得是好像看到了极光，然后好像还是大海洋的那个鲸鱼喷出了水，或者是就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一个感觉，我都觉得啊好像不用加什么旋律了，就这样就是 instrumental track 就好了。但是后来他就说，诶，我介绍你一个新加坡的 Charlie 给你认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些一起写歌什么的，他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忧郁，但是其实大家听了都会觉得他其实也有一点小空灵的感觉。那他自己也是创作型歌手，然后对他唱的都是英文。那这首歌呢其实有一种浪漫的氛围，听到编曲会想起童话故事的歌曲但是呢前面我们两个唱很怎么样怎么样浪漫，然后歌曲的名字叫做 Starry， 就是星星啊，我们那个夜晚一起看星星，但是男生突然就唱起你要离开我，然后我最后唱了我的故事结尾没有你，其实他是有一点在，一是他有一点在讽刺，就是传统的方式就是完美结局然后浪漫怎么样，然后童话故事完美结局，但是另外也是在说年轻人其实 谈恋爱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管，一头埋进去，然后他也不管合不合适或者未来会怎么样。那有时候现实状况会让我们觉得说还是不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他是用个乐观的方式去说，哎，大家其实就算不合没关系，我们可以 move on 做朋友，然后也许你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人。所以这首歌是一个浪漫的但是又有点现实有点颠倒的一首歌曲，对， 就是反正也是一种融合吧。 对对对， 好，我们听听看。 窗外星空陪伴你我清晨时刻，深夜悄悄围绕 Starry nights are in your eyes， 天天闪烁你的脸，爱在你 问自己夜未眠何从入睡，我的心事藏着错觉， Starry nights around in the light of me and you， 心上的锁，你是我最美丽的错。 Night of Starry， 爱情故事注定的结局没有你。 Look to the night sky， I hope you stay a little while longer and let that sweet perfume linger, even though we both know you're going away. And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you know I'm yearning, and the stars are showing off a wishing. You can never be too old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nd when you're down, I'll be everything you need. Let me drown in dreams when you're gone. 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会推荐哪首歌？ 哇，我觉得我们可以播《你的女孩》，因为《你的女孩》的意思就是你是荷兰的女孩，就是我是荷兰的女孩，你就是荷兰。那这首歌也是找了周耀辉，因为他非常了解我，所以找他去写我回到荷兰的感触是什么。那比如说一开始就会有没有一座山，就是没有一座山，荷兰是没有山的。然后夏天的云彩非常的多，很晚十一点才落就是太阳才下山。所以云彩有点奇怪，它里面歌词有一些简单的点缀去形容荷兰还有我回到家的那个感觉。那这首歌叫做你的女孩。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王诗安在2018年 是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2018年就是继续宣传我的第二张专辑诗以外宣传，然后我一有空应该就是接下来又开始写下一张作品的歌曲这样子。 好，那在这里也祝愿可以尽快的再看到王诗安的下一张自己的专辑。 是， 好，非常 专辑或者是 EP 或者是对 作品， 反正总之是唱片就对了哈。 对对对， 好，那非常感谢， 谢谢 诗安今天做客中歌榜，我们下次再会了， 谢谢， 好， 拜拜， 再见。 没有一座山，在那里我们只有一片云，不在那的夕阳里有一种奇怪，以为可以换的总是转得特别快，转去就来学会期待，也学会了无奈，花落花开怎样分得开，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总要走到千里外，我离开不回来，多希望你还在，如果天空也在，风一样会吹，树一样会摇，有一 些美好在不在，我是化成爱扬起来，想知道你还在，都弯过来，能否让我再一次被宠爱，分得开，能否再做一次你的女孩，住过几座城，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来袭，百兆光宽带，极速上网体验，手机承诺话费即可优惠享，还送高清互联网电视盒哦。详询10086。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